上你来还很早，我听说为何你迟到，和你生气和你闹，哎呀呀呀啦呀，你的心里不用闹，哎呀呀呀，那是跟你开玩笑，你待我处处都很好，我偏要说你没礼貌，怪你不懂不爱你傻，哎呀呀呀啦呀，你的心里不用闹，哎呀呀呀，那是跟你开玩笑。要说你不明了，累你生气累你恼，